是别人的事，这是你做的事，你做的事、yeah、为什么玩了十几年还是那三个傻逼，为什么都是一群垃圾，为什么都是一群弟弟，为什么都是一群老鼠，为什么谁总是一群老鼠屎。You better not be better than me.